像一杯白水，每一口都淡然无味。你想大声呐喊，却因畏惧旁人而不敢张嘴。你想肆意奔跑，但被压力束缚双腿。我们在茫茫人海找到你，发现原本就应闪光的每一个你。活力调频 FM98.2， 把青春还给你。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科技的发展到底会对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影响？人类创造的机器会不会反过来危害人类？届时人类该如何应对？第七届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金奖获奖作品《星云》系列科幻小说，再次探讨了这些复杂的问题。150年后，人类送往太空的各种卫星同时感染病毒，一起坠向地球。有自主思维的计算机们导致了一场末日浩劫，各种高科技产品开始惩罚人类。残存的人类在杀人机器和变异怪物的夹缝中生存。萨米尔妇女在逃难途中意外邂逅了善良的高级智能机器人 KDA， 在 KDA 的护送下，一行人智斗科技魔头，击垮机械蝗虫，巧遇沙漠研究所，战败独裁者。一个个故事表达出对于世界、生命、自然、人类、爱情等主题的思考，作者更在书中表达了人性应如何前进的担忧和思索。 KDA 星云系列小说，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 第二天早饭后，两个人向杜家夫妇说出了离去的打算。杜阿姨低头坐在椅子上，不断用手帕抹着眼泪。杜文宁拍拍她的后背，不要干涉年轻人的决定， 外面这么不安全。 艾丽克忙拉住她的手， 您放心，我不会有事的。我不知道该怎么谢谢您，这两年的照顾我无以为报，您就像是我的妈妈一样。 他哭得更厉害了，杜文宁只得扶他上楼。 我倒是不担心你们的安全，凯文照顾小家伙倒是挺好，我老婆容易激动，也可能是怕寂寞吧，你们多谅解。 嗯， 你们准备去哪儿呢？ 先去北方一块沙漠找一个人。 KDA 道，北方沙漠，这太简略了吧，怎么可能找到呢？ 杜文宁摇摇头表示不同意。 请放心，我有办法。 KDA 信心满满。 怎么去？徒步吗？我觉得你有点异想天开啊。 KDA 没有再回答，只是礼貌地笑了一笑，起身出门，顺着那挂壁阶梯拾级而上，只说 我自己出去一下。 傍晚时分，消失一天的 KDA 提着一台旧式发动机回到了谷底。断裂的固定金属片和焊口显示着生生从什么机器上掰下来的痕迹。 哥哥， 通过右手气流的热处理，杜文宁的木刀变得锋利而异常。 KDA 轻而易举地伐开谷底的几棵粗树，肢解成许多大小不一的木料，搬运拼接在一块，用自制的铁钉牢固，再把发动机安在上面，用木头削制螺旋桨，稍微耗费点时间。这需要使曲面形状高度符合复杂的数学方程。最后的组装过程都在峡谷顶的荒野上由 KDA 独自进行。这是飞机吗？我从未见过这种形状的。你只用了一个小时？杜文宁的脑芯片记着时间。是早就淘汰的产品，不过能飞起来。 KDA 把工具收好。 哥哥，要说空中遇到杀人机器怎么办呀？ 艾里克有点担心。别着急，那时我们就有更好的交通工具了。两个人的座舱打通，这样一旦有什么变故， KDA 可以随时回身保护艾里克的安全。当晚 KDA 在崖顶守了一夜，月已不如昨晚的圆，遥望自己爆炸过的远方，大地上散落着成片的金属体，让他感慨万千。 我也在那其中。 晨光熹微，夫妇俩给艾里克装了不少风干的果子、烤熟的玉米粒、薄厚不一的衣服。离别的时候，杜阿姨百般不愿松开握着艾里克的手，直到杜文宁将两人分开，艾里克在机舱里用力挥手，含着泪告别救命恩人。叶片旋动，铁木合制的机身慢慢向前滑行，越来越快，渐渐地脱离了地面，向空中飞去。杜阿姨遥望着艾里克的身影由大变小，挥动的手从清晰到模糊，最终成为一个点。 KDA 带着艾里克飞向目的地。 看到巨坑了，艾里克，包裹都扎紧了吗？ 是的哥哥， 我们准备跳了。 KDA 压向操纵杆，铁木飞机像低头的啄木鸟朝地面俯冲，他提着包，背着女孩站起，一跃而出。不用 KDA 右手向下减速，两个人在高空中缓缓地乘着上升气流滑行。 KDA 像跳伞运动员似的四肢摊开，增大阻力，包裹在左手随风摆动。艾里克兴奋地叫喊着， 哥哥，我们好像鸟一样在飞。 几分钟后，随着指尖气流激起的扬尘，两个人稳稳地落在了地面上。 接下来呢？ 往前走，沙里们会找到我们。 隔壁寂静， KDA 凭着天空中的记忆大致寻得去中心的方向，两个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迈向前行。 哥哥，我还是第一次踩在沙漠里哎。 不好走吧？ 这种地方什么都长不出来啊，有再好的种子也 说不定以前这里是森林呢。 啊？ KDA 抓起一把沙子，一边走一边递给艾里克，让他贴近眼睛看。 小石粒和杜老师家的土壤有什么不同吗？啊，那里有好多泥。 对，这里缺少有机质， 还有水。 是啊，如果 K-Series 系统能作用在这些沙子上，把小石粒一部分变成有机质和水，说不定能改变这里啊。 当我说笑话吧。 这两年发生的事情让教授的担心失去了意义。 KDA 明白金属化异变的实验事故在自己身上已不会再次发生，他不知道那个叫做贾帕沃克的人在这东西上耗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整个再生包括人的大脑以及自爆前的记忆。几只小沙蜥蜴摆着尾巴游荡路过，正在寻找表层含水量高的沙粒，然后扎进去，让皮肤吸收那些稀薄的水分，滋养自己的身体。大自然孕育出来的生命才是真正的鬼斧神工。忽然间，那些闭目养神的小蜥蜴一激烈，从沙层中猛地抬起头，连滚带爬地跑出来。 KDA 警觉地转过身，让艾里克进入自己的视线，以被及时地保护的。 啊， 低头往前走的艾利克不小心地撞在了 KD 的胸口。 哥哥，你干嘛突然停下来啊？ 嘘。寂静的沙漠里，小虫子、蛇、蜥蜴拨动沙粒的稀稀嗦嗦的声音是那么细微，从地底传来了低沉的响。 KDA 把包裹斜挎在身旁，将艾利克一把抱起朝前方奔跑起来。沙子陷脚很严重。 怎么了哥哥？ 有东西在地下跟着我们，不要说话。声音未落，身后的沙尘暴起，巨大的断尾伸出斩击在一旁的沙丘上，把它一分为二。 哥哥，半截尾巴的 大蜥蜴。 哼，真有缘。他一边奔跑一边沉着地回答。那家伙显然比 KD 更适合沙地移动，不一会儿就追上他们，利爪扑下来。 KD 凭着对空气波动的感知向左前方一跃避开。大怪物没有刹住车，从他的身边冲过去。艾利克，抓紧我。 KDA 把包裹放下，踩着轻轻跳起，落在蜥蜴的后背上，上面的倒刺撕开了他的裤脚。蜥蜴左右疾步，时而变换方向，想把他甩下来，像冲浪一样，来吧。 KDA 不时屈膝侧身调整两脚的位置，让自己重心稳定，而后脚尖直刺破蜥蜴肩后的硬皮，插进怪物的体内，让他仰头悲鸣，响彻天空。 别那么暴力。 熟悉的声音从脚底传来。 啊，这怪物会说人话。 蜥蜴猛地停下，惊讶中的 KDA 差点因为惯性跌倒。只见大怪物张开的嘴里走出一个人，摇晃着像倒放的水桶的脑袋。 好身手，老，很久不见了。 艾利克看着哥哥，搞不清楚什么状况。沙利文，你怎么在这儿？ KDA 问。 被吃掉了，嘎嘎。 他伸出铁皮手指了指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大蜥蜴。 我个牙他不消化。 KDA 跳下到大蜥蜴里，朝嘴巴里面一望，被整得一团糟。沙利文，我来。 找老头还是小姑娘？ 找教授。 为啥没人找我？可恶，走了。 KDA 放下艾利克，把包裹藏好，继续上路。 又送来一个女孩？ 不，不是。沙利文一边走一边凑到 KDA 耳边，好像很神秘的样子，偷偷问 她吸血吗？嘎嘎。 不吸血。 我做饭给她，嘎嘎，请客。 啊，不用了。沙利文无趣地站住，右脚滑稽地踢起，朝地下砸去。 到了，快开门。 KDA 赶忙拉住艾利克的手，地下裂开了缝隙，铁门大声降踢，都是艾利克第一次见到，让他欣喜不已。在电梯底部那扇门映着的背光中，有一个没拄拐杖的小身影走了出来。 大哥哥。 众人围坐在桌旁，艾利克与 KDA 一侧，对面是摇头晃脑的沙利文与小姑娘。她长大了两岁，身高和相貌却似乎没有什么变化，黑色的齐耳短发修剪过，红宝石一样的眼睛如往常一样闪亮，日光灯直射下显出健康活泼的神色。生活还习惯吗？ KDA 问。 嗯。教授呢？我怎么一直没有看到他？他外出了吗？在。 小姑娘突然颓然起来，低下头不说话。 老头快完蛋了。 你说什么？ 沙利文把电钮按下，墙壁升起一个小洞，老人的太空舱移出，停在 KDA 的眼前。 透明舱蒙着厚厚的冰花，什么也看不清。 老头肝快坏死了，就把它冻起来。 沙利文指了指那台拯救过小姑娘的修复机，充满液体的圆筒内漂浮着一个苍老的肝脏，一部分呈现紫色，一部分发红。 老爷爷他在低温沉睡，等那颗肝脏修复好。 小姑娘试着解释。不要说了，我明白，沙利文。凯蒂拦住他。 嘎嘎，在。 教授现在有没有危险？ 貌似没有，里面挺凉快。 凯蒂站在机器前认真地观察着。脏器时而紫色多，时而红色多，那紫色区域和红色区域像两个僵持在一起的部队，互不相让，争夺地盘，情况不是很好。 机器太旧了，不知道能不能。老爷爷教给我很多知识，我却什么忙也帮不上。 小姑娘站在 KDA 的身后，低下头开始抹眼泪。哎，别哭。 他就爱哭，沙利文从来不哭。 是的，我们没有哭这种能力。 KDA 看着那颗肝脏问，这样多久了？ 半年。 什么？ 估计修不好了。 听到这儿， KDA 颓然地低下头，回路内非常不是滋味。 吃东西不？ 沙利文，你问错人了，我不用。 KDA 回到桌前，右手支着额头，一句话不说。不只是因为无法从教授这里得到帮忙，更是因为敬爱的人已经在生死的边缘无法迈回。 KDA 对贾帕沃克没有任何记忆，这个老人在他的心里就像是他的设计者，半个父亲。艾利克看着 KDA 难过的样子，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小女孩端着两个铁碟走过来，放在艾利克的跟前。 姐姐，这是我做的，你吃一点吧。 精致的奶油布丁和蛋糕，沙利文在一旁不是很高兴。 我做的比这个好多了。 小女孩朝着沙利文勉强一笑。沙利文突然变得不好意思，气氛似乎好了很多，而 KDA 却感受不到。 好，伸手，老头有东西给你，要不？ 什么？ KDA 昏昏然放下右手，转身面对着卸铁皮的沙利文。大厅里的灯暗下来，艾利克把布丁送到嘴边，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隐隐的斜上方的天幕中呈现巨型的全息投影，显出老人坐在桌面前说话的样子，那苍老但洪亮的嗓音从天顶的扬声器中传过来。 KDA， 这半年来我的身体衰弱得很厉害，我要把一些不变的话要留下来了。深入真相未必会给人类带来幸福，所以有些事你还是不知道的好。我虽然告诉你真相的所在，但并不希望你去寻找。小娃娃很健康，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成长很快，学了不少东西，能不依赖脑辅助芯片就这样聪明，很让我这老头感到羡慕啊。沙利文还是老样子，他跑得太快，我抓不住他，也不愿逮了，他的代码就这样算了吧。有他在身边的日子，说实话，很快乐。世界已不是我们年轻时的模样，现实毕竟太凄惨悲凉，物国的防御还不够强，那些大物是很好的屏障，但是又万一呢？这段时间我总在想这个问题，就让沙利文把 第一代离子舱的设计图和原机送过去了，相信会起作用的。哦，对了，给你的金属棒还好用吗？开发技术书我留在沙利文的体内，我走之后一定要注意保存，这世上只有一份了，希望他能帮到你。总之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在此基础上有点更崇高的理想，我是很欢迎的。别的不说了，沙利文又把菜烧糊了。 影像消失，灯缓缓地亮起，艾里克的布丁还在嘴边， 老头净说我坏话。 沙利文，那台细胞修复机还能再提高性能吗？ 到头了。 还有没有能冷冻生物组织的舱体？我想把教授肝脏取出来改造那台机器。 嘎嘎，没有，太难了。 没有，我就来做一个。 KD 起身来到门前的工作台前，打开系统查看，数不清的设计方案包在立体投影目录上排列，从生活用具到战争机器零件，却没有细胞修复机的名字。 KD 看了一会儿，手指在虚空中点按，一旁的实验台合成罩子看不到的加工程序在里面开始显示了。罩子几分钟后打开，显出一片透明的太空舱壳。 下一个 操作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一件件零件被立体打印生成，然后在 KD 的细心观察动手下组装到一起， 挺牛的嘛。 接下来给肝脏换位置。 KD 小心翼翼地关闭了修复机，捧出肝脏放在这台自制的太空舱内，加载冷冻程序，然后回头去拆那细胞修复机。刚卸掉外壳，他整个人不禁愣在那里，极复杂的回路结构、管道、导线、射线发生器、发酵容腔、无菌室，错综复杂的排在一块儿。他必须先看懂这家伙的运行机理，然后想出更好的方案，在他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大破坏前，对这种大型生物设备的优化工作，通常需要一个3到5人的工作组，用一个月考察，提出修改方案，再用半个月的时间来论证，半年改造、运行、测试、修改才能完成。而现在，沙利文，教授肝脏锁在冷冻舱，对生物组织能无损，保存多久？ 嘎嘎，几个月，那玩意儿不是专门干这个的。 几个月？到底是几个？ 好像还有2-3天，没准儿。 在场的人除沙利文都惊呆了，小姑娘连连后退，睁大眼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 喂，为什么是这样？ KD 的回路里激荡着呐喊，一波波的刺向他的神经突触。 没关系，我们尽力就好。 小姑娘试着安慰他。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巨大的细胞修复机被一点点的肢解，零件整齐摆放在一地，其他人都远远地站着，生怕打乱了 KD 铺成的这个井然有序的风阵。 沙利文，生物工程学的书籍递给我。 沙利文扔过一本书，被 KD 一把接住，迅速翻看完。 基因组织学，小娃娃，麻烦你帮我拿过来。 艾利克把电焊笔充上电，细胞的 DNA 末端不够长了，所以细胞无法有效分裂，修复效果不能提升，这需要延长 DNA， 也许可以。 沙利文，病毒学递给我。 好， 这样也许可以去掉病毒的 DNA 使其无害，再把人工合成的 DNA 末端连接到病毒上，让病毒侵入机体，作为搬运工把它接上去。 不行不行，书上哪里有捕捉 D DNA 末端的病毒？没有，没有，哪里都没有，哪里都没有延长和修复 DNA 分子末端的资料，这可怎么办？ KDA 身旁的书籍和电子资料面板越堆越多，就像和死神赛跑，他不得不在短的时间里硬生生地推动细胞学发生惊天的质变。这注定是不可能的，即使他能够在电子回路辅助下同时处理成亿兆的计算和反应式知识点。如果研究是这样简单，人类只需要不断地研究高速计算机就可以了。 时间到，我们失败了。 第三天的时候，沙利文吐了一句，分子生物学应声从 KDA 的手中滑落，远远的小姑娘的脸掩在阴影之中，蹲下悄悄地抽泣。 老头儿，真的完了吗？ KDA 一言不发。 老头儿不再叫我下棋了吗？老头儿不再叫我干活了吗？老头儿不再叫我做饭了吗？嘎嘎嘎。 在单调声拉长中，沙利文的头顶突然冒出烟来，摇了摇倒下了。沙利文，你怎么了？ 嘎嘎嘎嘎嘎嘎嘎。 这是不可能，你的 AI 那么简单，怎么会产生这么强烈的情感信号波动？ 嘎嘎嘎嘎嘎嘎。 沙利文张了几下嘴巴，沉寂下去，不再出声。 哥哥，你别太难过了。 艾里克缓缓地走到 KDA 跟前，轻轻地伏在他低下的头上。 我没事，你去照看小妹妹，我只是哭不出来。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星陨系列科幻小说，目前已由金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周静之，演播王晨光，编辑张璐。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节目。 节目哇哇哇，妈妈说不是很少。